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影迷的眼中，泰国电影有两个鲜明的标签，一个是恐怖片，另一个是青春片。然而2017年10月13日在我国上映的《天才枪手》却让人对泰国电影有了颠覆性的看法。这部影片的故事很简单，讲的是天才高中生如何作弊，但由于导演对镜头和节奏把控的好，演员的演技到位，所以不少观众看过之后竟然有看惊险片的感觉。无论是在泰国、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上映时，绝大多数观众看完后都给出了好评。那么天才枪手您看了吗？您对这部泰国票房冠军影片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泰国影片天才枪手。那么今天也是2018年的元旦，我们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这一部2017年的优秀新影片能给您带来快乐。这部影片是根据2014年10月的一起关于作弊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当时有亚洲考生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利用不同国家的时差进行跨国作弊，泰国考场的监考老师发现有个同学把手机带入考场，他们在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当天的试题的正确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是从澳大利亚的考场上发出来的。这场作弊案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整个亚洲地区的考生成绩被推迟了3-4周才发布，影响了10000多名考生。后来泰国导演纳塔吴·彭皮里亚把这起案件进行改编，并且融合在了影片之中。电影在中国共获得了2.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创造了泰国影片的票房纪录。其实这部影片早在2017年的5月3日就在泰国上映，也是泰国的票房冠军。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天才枪手》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出身平凡的小林是一个天才女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的成绩就一直是优秀，还获得过很多全国数学比赛的冠军。父亲为了让她有更好的发展，把她送进贵族学校念书。校长觉得小林很有天分，还免除了她的学费，并且为他提供免费的午餐，这让小林的学习更加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可是在贵族学校念书的孩子 并不是都像小林一样爱学习。小林的同学好友格雷斯整天想的都是出演学校的舞台剧。然而剧团颁布了新的规定，要求学生们的文化课成绩必须过关才能上台演出，这可难倒了格雷斯。后来小林在考试的时候利用传递橡皮擦帮他作了弊，格雷斯才顺利通过。为了答谢他，格雷斯邀请他到同班同学小巴的家里玩。小巴是班上有名的富家子弟，奢侈多金的他还是格雷斯的男朋友。 我跟格雷斯说了好几次了，想请你来玩，都是一个班的，还没怎么讲过话。不过你啊，成天跟我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你妒忌啊？ 格雷斯总说你是个天才，什么都难不倒你，要是没有你啊，他的成绩才不会那么好。我是真的妒忌啊，妒忌他有你这么个好朋友。 你应该从来不缺朋友吧？ 是不缺，可是我的那帮朋友啊，考试是不会借我橡皮擦的。 怎么，你也想去演舞台剧吗？ 像你这样的天才是理解不了的，就算是我这样的白痴也是梦想着能考出好成绩的。见鬼。宝贝儿，我爸说了不挂科他就给我买新车，是不是很棒？我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如果你同意，一门课我给你3000铢，一个人的价。 一个人？ 对。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有5个人。 喂，5个人太多了，被发现怎么办？ 哎呀，不用担心了，我的朋友个个靠得住，大家都巴不得给你送钱呢。这还只是一门课的考试，一学期算下来有多少门课？ 不算体育的话13门吧。 那么每个考试季你就可以拿到13倍的话， 234000铢。 对，就是234000铢，换你个聪明脑子。答应的话，你给学校交的赞助费就回来了。 什么赞助费？ 开玩笑，你不知道啊，每个人都要交的，越笨交的越多。 我交了40万铢，这个笨蛋给学校捐了20台 iMac 才够数。 但是我有奖学金啊。 哦，那个只抵学费，我们学校的开销多着呢。 小林将信将疑地回到家，趁父亲不注意翻看了他的收据，发现父亲果然给学校交过赞助费20万。但是在这之前，小林对赞助费的事情是毫不知情。为了缓解家里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小林答应了小巴的请求。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们作弊，小林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这一天，他把所有从自己这里买答案的学生都叫到了音乐教室。 常听古典音乐可以促进人脑的发育，你们听说过吗？我们现在就用4首歌来代替 A、B、C 和 D。记住我的手指是怎么动的，这样就是 A， 从小拇指开始，以大拇指结束，记住这个。这样是 B， 选 B 就是4 3 2 1 3，重复2遍。这样是 C， 这样是 D。每3道题后有1道题我不给你们答案，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可疑，分数上过得去，老师也不会怀疑。没给答案的你们就自己做一做。9:15时我开始给答案，同时我要做后面的题目。 在小林的帮助下，学生们的考试成绩纷纷有所提升，并依靠这些成绩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不过学校里绝顶聪明的人并不止小林一个，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班克的男生。班克的记忆力超级强，他和小林一起代表学校参加了数学竞赛，最后凭借背出圆周率数值而帮助学校拿了第1名。校长对他俩的表现非常满意， 于是比赛回来后让他们来到了办公室。 你太让老师惊讶了，你怎么那么快就算出了派的值？ 我不是算出来的，我背过。 你记得那么多？ 我从小跟我爸玩记忆游戏，记过派的值、人民地名之类的。 天生奇才，你们俩是我们学校的骄傲，过来坐吧。我叫你们两个来，当然不只是为了夸一夸，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明年新加坡大使馆会提供一批奖学金名额，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全额奖学金。你们去了可以本硕博连读，从学习成绩、品行和决心来看，学校认为你们两个是最有资格获得这笔新加坡全额奖学金的人选。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学校今年只分到了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但是没关系吧？你看，昨天你们还是队友，到了今天呢，就成了对手，很刺激吧？ 班克还是很看重奖学金的，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怎么样，他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洗衣房生活，但是洗衣房里的设备都非常陈旧了，常常发生故障。在学习成绩方面，班克和小林差不多，但是他比小林正直得多。当他听说小林帮其他同学作弊，于是立刻向校长打了报告，校方也重重地惩罚了小林，并且剥夺了他竞争奖学金的资格。就这样，班克成为了全校唯一一个有资格得到奖学金的人。因为班克的告发，小林的钢琴课彻底办不下去了。直到有一天，格雷斯因为考试的事情再次找到了他。这一次，格雷斯不是为了应付学校考试这种小事儿，而是想让他帮助自己和小巴通过 STIC 考试。这是一个标准化考试，成绩用来申请美国的大学，全球统一命题，同一时间考试。小林是不想帮这个忙的，虽然小巴开出的价格很高，但是这次作弊的难度太大，而且他自己也想通过这个考试到国外去念书。不过一次偶然间，他发现了考试制度上的一个大漏洞，于是第一时间找到了小巴和格雷斯。 时区 STIC 考试的开考时间全球统一，由于时差的关系，有些考点会比其他考点先考。我来解释一下，比如你们俩在泰国考试，我就飞到开考时间较早的地区，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那里比泰国要早4个小时，我就会比你们先看到试题，先做完，然后我会把答案发给你们。还有泰国的其他考生，给钱就有答案。 我的天哪！ 这样的话，不仅是你们两个能够顺利通过 STIC 考试，我们还能趁机大赚一笔，把成本都扣除掉，剩下的我们平分。会不会太冒险了？ 怎么会？没有风险。他是谁？他是小林老师啊。 只有这个办法能让我有钱跟你们一起出国留学，不需要管别人要钱。哦，忘记说了，我也要去波士顿留学。所以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去找客户来，考试方面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先等一下，我们会给你在泰国找客户，我也能理解你说的时差，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你要怎么把答案带出考场来呢？写下来吗？ 背下来。最好就是背下来，这样最保险，不会留下证据。 你开玩笑吧？你有超能力吗 ？STIC 考试有100多道题呢，你怎么可能全部背下来？ 我背得下来，只要给我时间。但问题是，我做完试卷以后就没有多少时间了。这样的话，我最多只能记住一半答案。 就一半？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但我觉得他不会入伙。 小林觉得不会入伙的就是班克，不过他们还是先按计划行事。很快，小巴等人通过自己的关系找来了一批想要买答案的客户，并且给他们进行培训。 我相信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想通过 STIC 去追求梦想中的美好的未来。 就他还史蒂芬吧， 我有个办法能让各位取得令你们的同学羡慕嫉妒恨的好成绩。 能带进考场的东西只有2B 铅笔、橡皮、准考证和你的护照，任何通讯设备都不许带进考场。所以我会另外准备一个手机用来发送答案，把它藏在马桶的水槽里。我会趁休息的时间去厕所把答案发给你们。这个考试分为三个部分，有两次休息时间。 等等，我们要怎么把答案带进去呢？我们又不是你，哪记得住啊？ 条形码。 每人会收到几支2B 铅笔，上面带有条形码，条形码上不同粗细的线条就是选择题的答案，从左到右一线一题，最粗的是 A， 然后是 B、 C 和 D。 怎么样，酷吧？这还不算什么，一共有4支铅笔，每一支铅笔代表一个部分的考试。条形码旁边的数字是填空题的答案。 至于最后的论文，他们一般会用发表的文章命题，我会记下关键词，你们自己去查，论文要你们自己写。 你们只要记住，考试当天我保证大家早上7:30之前就可以拿到答案，然后立即出发前往各自的考场。我们会安排摩托车送你们，保证各位准时参加考试。最后一件事，请各位务必在2周之内用现金支付，否则就不带你们玩了，交易取消。 客户就这样都确定了，但小林因为对记答案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还是找到了班克，而班克也因为被人痛打了一顿，错过了参加奖学金的考试。小巴答应给他100万铢的好处，这个价格让极度缺钱的班克完全无法拒绝。就这样，他加入了小林的作弊计划。首先，小林和班克报名参加澳大利亚的 SDIC 考试，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悉尼。考试当天，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班克负责记前一半的答案，小林负责记后一半的答案。然而，在传送第三部分答案时，班克被人发现使用手机，好在他及时删除了聊天记录。最后，他只是说自己使用了电子词典，从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与此同时，小林独自完成了第四部分的考试，并顺利地记下了答案。在考试结束之前，他假装生病离开考场，把答案传送了出去。因为在考试之前他们就商量好，无论是谁作弊被抓，都自己揽下罪名，不拖累到其他人。所以班克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小林，而小巴和格雷斯因为及时收到小林发来的答案，所以按照原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作弊。其他从小林这里买答案的人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班克被取消考试资格后也被遣送回国，校方认为他有污点，于是开除了他，但是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报酬。他用这笔钱将自己的洗衣店重新装修了一番，并且换上了最新型的洗衣机。至于小林，班克被开除的事情让他无比的愧疚，于是他决定再也不做这种事。这一天，他接到班克的短信，来到了班克的洗衣店。 快进来。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一个十分保险的计划，非常保险。我们把答案发给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考生要比 STIC 多得多。但这个计划没有小林老师实现不了。 你需要多少钱？如果你还嫌不够， 就从小巴那儿拿走我的，尽管去拿吧。 不，等等，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我们从现在起将会赚多少钱的问题。小林，我已经都算好了，这一次至少可以赚1000万铢，你不觉得这很值得冒险吗？你也看到了，即使我们被抓了，我们也不会进监狱的。我问你，小林，难道你想再读4年书，毕业后每月就拿几万？你明明现在就能拿几百万啊，为什么还要去做办公室？ 因为对我来说，多少钱都不值得这么做。 小林，如果你不干的话，我要去举报你在 STIC 考试中作弊的事。你别不信，你会像我一样永远不能出国留学。 好吧，这下我们又扯平了。 不仅仅只有你，还有格雷斯、小巴以及所有参与考试作弊的考生都会受到牵连。好好想想吧，小林，如果这件事捅出去，所有考生的成绩将会被取消。 小林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改变了班克的人生走向，甚至改变了他的这个人，这让小林悔恨无比。最终他的良心发现，在父亲的支持下选择了自首，把考试作弊的事情说了出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作弊，但无论是电影内还是电影外，主创人员都并不赞同作弊这件事情。导演设置结局的时候，也通过班克的堕落和小林的悔改阐述了作弊的危害。导演纳塔吴·彭皮里亚只不过是想通过这么一个题材来探讨泰国现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学校暗中收费这样的教育制度问题，比如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也是电影受到肯定的原因。不少国内的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这部影片足以和2017年上半年上映的口碑之作《摔跤吧，爸爸》一决高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名字叫做《看着我》。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次祝您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起制定人生的全新目标，开创我们的崭新生活。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谁把星光